外国新闻媒体1月1号纷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发表的新年贺词。俄罗斯的塔斯社、新闻社、列恩电视台、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消息报、莫斯科共青报、中国的新华社、环球网、海外网、香港凤凰网、香港的南华早报、新加坡电视台、亚洲消息频道、伊朗的新闻电视台、卡塔尔的半岛卫视、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新闻社、美国联合通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日本的共同通讯社、神社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媒体，分别以领导者金正恩强调朝鲜是一个任何强敌都不敢触犯的东方军事强国等为题，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表的新年贺词全文或摘要。